团了解事发现场情况。警方呼吁市民，如果就案件有新的资料，应该联络警方或者死因庭调查人员。印度的新型肺炎疫情未有受控迹象，过去一日再多超过90,000人确诊，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确诊病例突破500,000宗的国家。报道说，印度在三月疫情爆发初期实施严格的封锁措施，令感染率维持在低水平，但随着各地防疫限制近月逐步取消以重启经济，确诊病例大幅上升，过去五日更加是每日新增超过90,000人染病。报道又说，由于确诊个案不断上升，医院或者治疗中心的氧气需求急剧增加，工厂需要增加产量。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南海中南部，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风势增强，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可有涌浪。随后两三日间中有大雨。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26点，跌5点，总成交金额82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3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11点，跌1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72蚊，升4.6；腾讯控股535.5，升6蚊；美团点评251.6，升8蚊。中芯国际20.3升7.6，小米集团22.5升1.5，比亚迪股份102蚊升4.7，中国平安82.25升3.96，比亚迪电子39.2跌1.2，京东集团298.8跌3蚊，恒腾网络3.8系升1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9.989，瑞士法郎8.544，澳元5.668，加元5.881，新西兰元5.217，欧元9.1846。每百日元对港元7.3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365。日经平均指数报23,475点，升20点。港金现价报18,11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1.05美元，卖出1,962.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港铁观塘线较早前信号故障的消息，咁港铁人员咧系已经完成临时修复工作，确定列车系可以安全行驶，咁所以咧观塘线嘅服务系陆续回复正常。咁但系为咗审慎起见，观塘线列车去黄埔方向经过彩虹站至到钻石山站之间嘅路段咧，系会减慢车速，整体嘅车程系会较平日增加3至5分钟，并维持大约系5分钟一班车。咁就係港鐵觀塘線嘅陸續嘅服務咧，雖然係陸續回復正常，咁但係列車去黃埔方向經過彩虹站至到鑽石山站之間嘅路段係會減慢車速，咁整體車程咧會較平日增加3至5分鐘，維持大約係5分鐘一班車。咁要搭港鐵嘅朋友咧，請你特別留意啦。之後同大家講單壞車，喺九龍區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住竹園道嘅慢線有壞車阻路，咁現時一帶嘅交通擠塞，車龍排到星河名居。就喺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竹園道慢線有壞車，龍尾星河名居。而喺觀塘繞道，因為有工程，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龍貨倉嘅慢線暫時係封閉，而家車龍排到近觀塘碼頭。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華潤大廈，西行過海車龍排到上橋位；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去到近橋面燈位；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多，龍尾康莊道橋面。路面方面，喺港島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維園落橋位一段慢車，龍尾海豐園。

着你，完成这压俗气，遗落放射尘满地。如饱在彼此海子，继续爱也是某种传奇，才能教会世人学识不舍不弃。世界虽说大，前行和后退也没自卑。情愿抱着你，完成这压俗气，脚踏这地，同享这毒气，也许守出个生机。 开始两个钟的骚动音乐。先揾嚟嘅有尊奴麦浚龙，星呢只嘅派台作品，我再次以诺贝尔等你。去到头先个 chaser 嘅部分咧，好似有一种世界毁灭嘅状态，但系好似仍然有一种希望，因为有人喺未来嗰度等紧你。 长夜里满旅行，随着太多的裂痕，谁无与谁不分。真理原是枯萎的家人，试问如斯世代，谁不怕受伤害？试问谁可等待？躲于这树荫下，等不到那边改，怎么可不理睬？怎会不光？试问如斯世代，你可蜗居于谁拼出的未来？哦哦，你拼出的未来。哦，愿路进退越难，随着那烟雨驱散。谁蒙蔽谁的眼？真相无奈不怎简单。试问如斯世代，谁不怕受伤害？试问谁可等待？躲于这树荫下，等不到那边改，怎么可不理睬？怎会白过？试问如斯世代，你可？ 听啲酸，新嘅派代作品《如诗》。头先张雷嘅歌讲嘅切尔诺贝尔曾经系一个荒废咗嘅地方，但系几十年过后，而家依然有绿草如生嘅一个嘅状态嘅。所以啱啱呢一首歌同你讲嘅都系未来喺你嘅手入边。只不过可能换转咗，唔系喺切尔诺贝尔呢一个嘅废墟，而系我哋眼前呢个荒废嘅景象。 快乐就笑着面对，微笑活着是乐趣。今天最快乐是谁？是你，是你，对不对？谁谁最坚强？谁最善良？谁就会更高尚？悲伤最放任面对，没眼泪放于心里。敢于勇往又是谁？天空又突然沉醉。 生生再找都希望告诉你听对未来保持住你应该有的憧憬。春雷的歌告诉你听有人在未来那里等着你。听完的歌同你讲。叫你听出你的未来。跟住我哋有今个礼拜都几 viral 嘅呢一首，因为佢同哲学而有一个嘅合唱 version 啦。嚟自 Serenity 嘅呢一首都系同你讲加油啊！有呢首 Let Us Go Then You and I。头先有种温柔啲嘅力量，只要嚟到三点半钟之前都系同你打气嘅呢首作品。我哋有 Rubber Band。 绝情那多，平常通通尖酸轻佻作出判断，场内每个身体质素难争先，无业小伙只跟单亲母亲甩开辛酸，抗拒顺命的就冲线。明白出生始终躲不过踏上这旅台，抗拒顺命的齐出彩，各路建议纷纷昼夜，那举命途难一些，拼命活来光辉四射，乐稳面前谁退卸，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本港新增九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五宗属于本地病例，累计有4984宗确诊个案。五宗的本地个案中，包括住在屯门兆禧苑乐禧阁的一名10岁女童和一名48岁女子，两人都出现病征。据了解，他们是日前屯门都城餐厅确诊患者的家人。 其余三宗本地个案，一宗同大围交通城群组有关，45岁嘅男患者住喺石硖尾村美贤楼，另外两宗涉及21岁男子同72岁女子，分别住喺长沙环星悦居7座同埋长沙环丽翠苑丽柏阁，两宗个案都同本地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至于4宗输入个案，患者分别由法国、英国、印度和菲律宾抵港，涉及3女1男。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成员今日离开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之后会持续为特定群组检测。他又说，衷心感谢中央政府的支持和核酸支援队，令今次普及检测能够圆满成功，同时亦都大大增加检测量，让香港的抗疫工作迈出一大步，而这次的大型检测为香港累积了不少的经验。有份協助今次檢測的華星診斷中心董事長胡鼎旭說，在5月的時候，私人市場每次檢測費用大約要幾千元，現在已經低過1000元，認為計劃帶動檢測的價格回落。港鐵表示，觀塘線服務陸續回復正常，維持大約5分鐘一班車，但整體車程會較平日增加3至5分鐘。往黃埔方向的列車經過彩虹站至到鑽石山站之間的路段的時候，會減慢車速。觀塘線彩虹站附近在下午2時多發生信號故障，九龍塘站至觀塘站之間的列車服務一度暫停，港鐵人員已經完成臨時修復工作，確定列車可以安全行駛。二级飓风萨利逐步逼近美国南部沿岸，预料当地星期三晚在佛罗里达州和阿拉巴马州边界附近登陆。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萨利的最高风速达到每小时160公里，能够造成广泛破坏。由于萨利的移动的速度非常缓慢，意味风暴影响的时间会延长，部分地区可能出现高达2米的风暴潮，以及破纪录的洪水。佛罗里达、阿拉巴马、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州的州长已经呼吁沿海和低洼地区民众撤离，多间学校和多个港口关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风势增强，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可有涌浪。随后两三日间中有大雨。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55点，升22点，总成交金额88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3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11点，跌13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72.4，升4.8；腾讯控股537元，升7.5；美团点评250.2，升6.6；中芯国际20.25，升7.1；小米集团22.6，升2.5；比亚迪股份102.8，升5.5；中国平安82.25，升3.96。比亚迪电子39.05，跌1.35；京东集团298.8，跌3元；盈富基金25.54，升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32，瑞士法郎0.907，加元1.318，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289，欧元对美元1.186，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3。日经平均指数报23475点，升20点。港金现价报1811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5.25美元，卖出1966.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港铁的消息，咁虽然咧较早前观塘线因为信号故障而受阻的服务系陆续恢复正常，咁但系而家观塘线列车去黄埔方向咧，经过彩虹站至到钻石山站之间的路段都系会减慢车速噶，咁整体的车程咧系会较平日增加大约三至五分钟，并维持系大约五分钟一班车。就是港铁观塘线的服务是陆续回复正常，但是现在观塘线去黄埔方向整体车程是会较平日增加三至五分钟，是维持大约五分钟一班车。之后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一大车多，车龙都消散。而在观塘绕道因为有工程，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的慢线是封闭，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观塘码头。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最后在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老道。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CIBS 香港运动复康，有残疾运动员永不言弃的故事。 由绳下降落去个悬崖底嗰度啦，我就靠自己。一條繩再加埋一雙手連埋個輪椅，由個谷底獅子山嘅懸崖底爬翻上獅子頭。 庇護眾生，了解在港難民嘅生活。 Sometimes me live 6 months in poor because I have no help. You lived in park because I have no money for 6 months. Yes, it's too much. You're homeless. Yes. CIBS 就係社區參與廣播。 前路茫茫，點揾出路啊？ 揾雇員再培訓局幫下手啦！再培訓局推出特別愛增值計劃二。協助失業或就業不足人士提升技能，不限學歷，學費全面，有成300項課程選擇，設有特別津貼，每月最高5800元，企業還可以免費包班。快啲打182182或者瀏覽 erb.org 了解詳情啦。 開心聽歌，唔開心聽歌，順境聽歌，逆境 更加要聽歌。 快活人的桂花田，无论事情疫情几困难都好，只要有爱有人陪住，那就可以将一切变得美好的了。 自心的领略过，是不死的爱念，是用心的抉择过，找到承诺与结果，迎今的你给我，将诗篇的爱慕，活在艰苦岁月。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Just feel the music and close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截掉抽离，人一切隔无距离。Just feel the music, 要得到位置。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So don't you move. 今日的嘉宾咧，头先就话哇，等咗好耐，等咗3个月有呢一首嘅新歌，我哋欢迎今日嘅嘉宾 ，Hello 曾乐同你好 ，Hello 又系我啦。 唔系又系你，系好耐之后终于到你啊，咁样 都系都隔咗几耐，因为其实之前一路派歌都可能隔过几两个月咁样派，但系因为今次呢首歌就制作需时啊，所以就差唔多等咗半年先再派歌啊。 系即系半年之后有呢一首新歌啦，《天空之门》。咁不如讲下点解会等咁耐嘅咧？ 首先就是因为其实年头做找到一个人的时候呢，其实都已经开始准备天空之门的啦。咁收到之后咁就录音啦，咁好快就录完。咁但是因为今次呢一首歌呢就想画一个动画。咁画动画呢就是找策划师，然之后呢真是人手画出来的。咁所以都等了成三个月先起到货囉个 MV。 因为我都有睇过 MV 啦，我都有一种我唔知嗰啲应该唔可以叫做少女漫画，但係佢係嗰啲日系嘅漫画呢，以女仔做主角，即係佢同嗰啲好男仔呀、啊、即係打篮球踢足球嗰啲又唔同，但係佢有少女嗰种热血喺度嘅嗰啲漫画囉。 我諗即係我哋平时即係以前睇卡通片嘅时候嗰种感觉囉，因为我以前放学嘅时候即係就会即係好鍾意睇动漫㗎嘛，咁所以就我一听Cousin 作呢首歌俾我嘅时候，我就即刻联想到，即系我系一个赤脚嘅细路，跟住通山跑嘅感觉咯。 即系都令你谂起一啲嘅漫画啦，咁样。其实你有冇记忆当中自己都好中意睇边一种类型嗰啲漫画，或者当中嘅故事都好记得噶？ 其实我睇好多，我以前细个就会漫画咁就书嗰本咧就会睇老夫子啦，跟住之后睇牛仔啦，然后又有睇过柯南啦、蜡笔小新啦。咁动漫呢一啲我都会睇嘅。咁你话风格方面咧，我又冇话即系画风系偏向边边，其实佢。表面好像很轻松，但是其实他们是有自己的 message 的，就算 小丸子都好都是的嘛。即是有时候这单元呢是真的很感人的，即是讲一些即大道理这样呢，即你会觉得以前看的时候你就觉得啊即是小丸子跟他爷爷关系很好，但是大过之后呢反而会看到喊咯。 因为我现在呢看小丸子的时候都有一种感觉，就是哎呀他家真的很穷但是他每天又过得很开心这样咯。 开心啊，因为我爷爷同我咧由细到大咧都好似小丸子同佢爷爷，就算我阿爷个样咧都系即系得三条头发，然之后又系鹅蛋型嘅面嚟嘅。跟我以前细个咧又系冬菇头嘅，咁我阿爷又系偏帮我，即系锡到我窿嗰只嚟嘅。咁所以我哋就真系小丸子嗰种关系咯。因为我爷爷以前系即系巴士司机，咁所以咧佢搭巴士咧佢就可以带埋我呢个细路咧，咁就可以跟住佢唔使。因为佢退咗休啦嘛，咁就可以免咗个车费啦。咁我就成日都话我想行路啊，即系我唔想搭巴士啊，咁样跟住就会扭计咯。跟住我阿爷就会，唉，真系你个衰女，即系我特登帮你悭咗个车费，同我讲话想行路啊，你想行俾阿爷咩？即系嗰种咯。 但系一定会顺住你嘅意思咯，所以啊，真系锡到窿啊，谂翻 真系锡到窿噶。 首歌啦，我哋咁样之后咧，就其实今次系第三次同 Cousin 合作啦。虽然第三次合作，但系难度都系一个新挑战嚟嘅咩？ 都系啊，因为其实之前合作两首就系《存在》同《永恒少年》啦，《存在》就系佢做监制，《永恒少年》咧就系佢作曲。咁去到今次《天空之门》咧，就系佢监制同埋作曲啦。咁所以每一次见到佢咧，就好似又认识。 多咗，然之后就好似顺咗咁样啊。咁存在嗰阵时咧，我记得录音又系录得好辛苦，因为嗰首歌咧，其实佢收到个 demo 嘅时候咧，系冇唞气位嘅，即系作为一个歌手之后，你要 publish 呢首歌，然后去唱 live 嘅话，咁其实你要揾翻一个位去点样去令佢系。work 咯，咁嗰陣時錄音咧就好辛苦，就要成段即係吸一大啖氣，然後唱咗成段啦，然後去到《永恆少年》嘅時候咧，又去翻一個比較即係情感比較多啲，然之後慢啲嘅歌，咁去到《天空之門》呢一首咧，就係、是、比較輕快啲嘅歌啦。咁 Cushion 我覺得。我好开心嘅，但系佢冇放过我咯，即系冇话，你咁样分开咁样点样录咯，好快就搞掂噶啦。譬如佢会话，你试下用呢一个音发几个音，然之后先开始唱第一句啊。又或者系翻到屋企之后咧，即系譬如 day one 录音之后，佢会俾个 notes 我啦，又或者系会俾一啲片我，就系话你跟住每一日去做一啲咁样嘅练习，跟住然后下一次咧再用一个咁样嘅心情去唱。咁又或者佢会 send 张图俾我嘅，就话我想你望住呢张图。感受下，然后唱一个 version， 然后咧另外又望住另外一张图，再感受下，又唱下另外一个 version， 即系佢会去发掘你好多过，佢会话咦你而家咁样做，你就做俾我啦，即系咁样咯。 喂，你唔觉得好抽象？我就咁头先听你听，我觉得哎呀死啦，好似好抽象咁，因为你唔知佢心入边到底想要啲咩啊嘛。 都系噶，咁所以但系我就好信任佢嘅。我把声咧，我从。徐浩依几排咧，即系都有练下歌啊，或者系录下音咁样。咁佢就话咧，我把声个声底咧，其实好容易俾人觉得咧系 tune， 即系 auto tune 咗音。跟住我就话系咯，即系点解我听完自己把声嘅时候咧，好似成日都会有个 wing 咁样嘅声。佢就话其实我本身把声咧，其实系好唔受 tune 啊。所以其实如果我录音嘅话咧，我一定要自己去达到嗰个音位，咁先可以。先是最好咯，咁我就觉得哇好 harsh 啊呢件事，即系我系连录音嘅话，我都要即系去发掘自己一面，咁我觉得其实同 Cushion 去 work 呢首歌嘅时候，我觉得系有少少唔同咯。出到嚟嘅时候，我听翻第一年嘅歌，又或者系之前嘅歌，我觉得个声线上，我觉得哇，原来系可以从呢一个方向去走噶喎，咁我自己都学咗好多嘢嘅。 出去 混沌一片就捱下去，灵魂里希望多闪着，不懂你睡。朝着这世界最精致的梦去追，祈祷中明明听到心的允许，门推开，风吹我踏出去。 除了吸新风之外，王洛儿啦，仲有填词嘅，咁今次系《永恒少年》之后第二次合作啦，感觉又如何呢？ 咁就好开心地，即系同佢 work 咗两次咧，其实同佢倾偈都系一个好开心嘅过程咯。因为佢都系年轻人啦，咁所以其实佢同我一样都系一齐成长紧，或者系对呢个世界系充满住一个好奇心嘅，又或者系可能都会遇到一啲跌跌碰碰嘅事情。咁所以当佢写《永恒少年》或者系《天空之门》嘅时候，其实我会觉得真系有一种好青春嘅質感喺裏面嘅。 哦，因為其實我覺得呢一首歌咧，你就咁睇歌詞，我即係都係勵志嘅嗰個走向，但係係女仔啲嘅勵志。 係會唔會係因為個 MV 令到好似即係成件事融合埋一齊，就有種咁樣嘅感覺？因為本身我都冇諗住話啊，即係一定係女仔即係好適合呢一種歌嘅，反而我就係想做到，即係可能你平時以前放學撳開個電視，然之後就播嗰首主題曲啦，就係有一種咁樣嘅感覺咯，本身係。 哦，咁好達到嗰個效果，因為我覺得嗰個歌同埋嗰個 MV 咧，嗰配合嘅程度就令人覺得啊，我係咪嚟緊會睇一套新嘅卡通片啊嗰種嘅感覺。 係啊係啊，我都覺得係咁咯，所以其實我都勁開心咯，因為我以前細個我都會幻想自己即係美少女戰士變身咁。咁我覺得就即係我希望大家，即係我見啲留言都會話：喂，依一首係咪咩卡通片嘅主題曲嚟㗎？所以我就覺得即係好似攞到一個共鳴咁咯。 哎，其实呢头先讲到美少女战士啦，我觉得呢个 MV 啦，同埋你即系自己做咗个嗰个 IG filter 去宣传呢一首歌啦，其实当中都有一个元素噶嘛，就系你见到除咗个女主角之外咧，佢隔篱嗰只宠物噶嘛，即系美少女战士只猫啦，咁呢一个 MV 有只兔仔啦，咁个 filter 当中都有出现嘅呢个角色啦。我想问呢个系咪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元素嚟噶？你觉得？ 个 MV 里面咧就有两个主角啦，一个就系女仔，咁就叫做嘉希，另外一个兔仔咧就系佢嘅。其实系佢嘅锁匙扣嚟噶，即系 MV 里面揾翻呢一只兔仔嘅时候咧，就入咗一个未知嘅新世界。我会称佢为一个好奇心啦，因为个个咧都有好奇心噶嘛。咁可能喺你生活之中，就好似喺 MV 里面咁样，有个锁匙扣，你一直都将佢个好奇心挂喺身边噶。但系其实可能你入到社会，又或者系你经历咗好多事之后，你会遗忘咗佢。但系其实嗰样嘢一直都喺我哋嘅身边或者喺心里面。 你而家仲有冇对啲咩事充满好奇咁样噶？ 我觉得我对所有嘢都太好奇咯，即系我就系一个问题少女嚟噶嘛。公司同事即系第一年我入公司嘅时候，佢哋都会话啊，你真系好多问题咁样。咁我都唔知一样嘢系好嘅嘢定系唔好嘅嘢。去到而家第两年几、第三年入咗呢一行，我就觉得其实要攞一个 balance 系好重要咯，即系你唔可以即系俾生活去磨蚀咗你，令到你变得麻木，但系同时你唔可以因为自己嘅一啲衝動或者係過於自己，即係過於自我嘅嘢，而影響到呢、這個你嘅環境或者你身邊嘅人嘅運作咯。咁所以我就覺得係一個平衡嚟嘅。 我都係一個成長嚟嘅，成熟咗，我都感覺到你。 多謝你啊！ 咁但係我哋都知道呢首歌咧，《吸新風》好似咧，即係除咗覺得啊有個派台嘅版本之外啦，其實另外仲有兩個版本，一個係朝頭早啲嘅，一個係夜晚啲 嘅 喎。 我自己覺得好有心思嘅就係同 Cousin 合作就係咁咯，即係佢好細心、好生活緊嘅一個少年咯，我覺得佢係講真，即係佢 監製過咁多首歌，我會好期待佢嘅作品咯。就係我知道佢會擺一啲自己嘅嘢落去，佢會有自己嘅諗法。咁就好似呢首歌出咗嚟三個 version， 即係你聽，其實可能你行過街嘅話，你根本都唔會聽得出有咩分別。但係其實你仔細去聽嘅話，你就真係會 picture 到嗰個早上、黃昏又或者係夜晚嘅嗰種感覺咯。 係，所以佢都有嗰種漫畫少年嗰種熱血喺當中，我覺得即係好係由音樂啊專業嘅音樂。人嘅角度出发啦，咁样，等咗半年，终于有呢一首新嘅作品《天空之门》啦。咁之后咧，之后嘅工作安排啊，或者新歌啊，情况系点噶？ 其实已经录完第三首噶啦， 系、哦，咁应该好快又可以同我哋见面噶啦噃。 系啦，咁下一首就我谂应该唔系动画，咁所以就应该唔会等咁耐嘅。 好惊你画动画画上瘾啦，已经。 即系我觉得今次真系心思之作咯。咁下一次我都会有一个新嘅尝试啦。咁到时先话俾大家听啦，费事而家啱啱派第一只歌就已经讲晒之后嘅嘢，系咪先？ 系啊，留个惊喜先啦。我哋听住呢一首《天空之门》先。咁大家可以玩住个 IG filter 啦，同埋即系幻想下，如果系自己有个咁样嘅漫画嘅角色，应该系点样嘅咧？咁期待曾乐同下一首新嘅作品再同我哋见面啦。 好多谢。 好，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求一线光，才望见。只有黑，还好你可来做我灯塔，求一个花园踏进只有沙，就一起等到灰尘绽放一刹，发现未来总有不能摆脱的失散，发现迷路就一起天真到底吗？年轻吧，就当闪耀的少年，无需怕什么真实的谎言，在狂风下学懂巧妙的舞姿，来一起被世界睿智。 定友好合作的中日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期待。中方愿意和日本新政府一道，按照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原则，不断推进两国交流和合作，共同推动中日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希腊警方拘捕六名的难民，怀疑同上星期莱斯沃斯岛的莫里亚难民营大火有关。大火导致原本在营内的超过12000名难民被迫露宿街头。当局认为火警是由于当局在营内发现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实施隔离措施，导致有难民不满，怀疑他们纵火寻求离开难民营。虽然希腊政府承诺兴建新的收容中心，但是大批难民拒绝搬入，而是希望到欧洲其他国家生活。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到岛上视察，形容难民问题需要欧盟，而不是只是希腊单独应对。德国宣布最多收留1500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南海中南部，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风势增强，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间中有大雨。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18点，跌14点，总成交金额98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3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11点，跌13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73.2升5.8，腾讯控股534元升4.5，美团点评247.8升4.2，小米集团22.75升4毫，中芯国际20.3升7.6，比亚迪股份103.4升6.1，中国平安82.25升3.96，比亚迪电子39.1跌1.3，京东集团299.8跌2元，友邦保险81元跌8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996，瑞士法郎8.547，澳元5.68，加元5.886，新西兰元5.221，欧元9.1955。每百日元对港元7.3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255。日经平均指数报23475点，升20点。港金现价报1816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3.48美元，卖出1964.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港铁嘅消息。较早时啦，观塘线曾经出现信号故障啦，咁而家咧，港铁嘅工程人员已经完全修复呢一啲故障噶啦，列车服务回复正常嘅班次，就系观塘线去黄埔方向嘅列车服务咧，都系回复正常班次，维持五分钟一班，亦都唔再需要额外嘅行车时间。另外，较早时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的工程已经完成了，慢线解封。不过介乎九龙货仍至到观塘码头这一段仍然是比较多车些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理工大学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多车， 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就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方向元朗，同埋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方向沙马坪。最后啦，卫生署提提你，一个星期最少要有五日，每一日都快步行15分钟，同埋做15分钟嘅家务，就已经有足够嘅体能活动量，对健康系有益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骚动音乐嘅你好，严琪。 Hello 啊，翻嚟 Eric。 系 今日讲吴青峰新歌， 正啊！ 其实我啲吓亲噶， 点解啊？ 点解会有咁多嘢写咧？ 哦，你嘅意思系咩？内容嚟咩？ 应该咁讲啦。其实呢首歌原则上嚟讲，佢唔应该算新歌嚟，因为16年前咧，佢已经帮佢咧写个曲噶啦，咁样。咁但系咧，我比较惊讶嗰样嘢咧，系都几忙噶、 嗯。 因为大家知道，其实之前余丁觅就出咗新歌啦，咁、大家都期待佢今年会唔会有其他新嘅一啲动作啦。咁点知佢转个身咧，佢又用吴青峰自己嘅身份喺度做歌啦，咁样。咁新嘅呢首歌咧叫做《费洛蒙小姐》。必须要讲呢首歌唔系新歌，因为16年前咧，其实佢已经应嗰个创作团体嘅要求咧，帮佢哋写咗呢首歌嘅曲噶啦。同埋佢话咧，嗰次系佢人生第一次用人哋嘅词嚟帮人写曲。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通常好似我哋之前介绍卢广仲，佢都系咁样啫嘛，就系、是。所有嘢我都可以一手包办，我最咩要你啲嘢啫？即系当然咧，人哋态度会好啲啦。咁然之后咧， 咁串咯， 系咯，有礼貌啲咯。咁但系其实今次佢就话真系16年前第一次决定去帮手做呢件事嘅原因系因为佢话一睇个歌词啊，佢已经脑海入边有成个嘅嗰个曲式出咗嚟噶啦，因为佢话成首歌咧就感觉上一个癫女人， 系， 同埋仲要系每一 part 系唔同嘅疯癫嘅情况， 系， 有一啲即系譬如激烈少少嘅喺呢首歌当中都呈现咗啦，就话呢个女人系一个黑女巫，我哋要烧死佢， 系， 咁有一啲嘅部分咧就话佢非常之悲伤， 系， 佢只系可以成为呢个家中嘅一个家具，一件家私而唔系佢自己， 系， 咁另外都有啲佢。找不到自己的身份、那個狀態、那種迷茫一 點 的，那他就說其實已經由不同的歌詞當中看到那個不同的曲風的曲式了、於是乎就很開心可以做到這件事了。那當時呢其實是幫舞台劇做那個背景音樂來的、於是乎呢這個精神延續到今天、而這一首的新歌佢個 MV， 我哋之前話 MV 好冇錢噶嘛，人哋 MV 啊真係好值錢啦。 佢嘅 MV 應該好多個場啊，吳青峰喎大佬啊， 係驚咩啊咁樣？係講緊咧三個導演一齊合作噶。 哇！ 因為其實大家去睇個 MV 都睇到啦，其實佢有好多嘅部分咧係啲劇場嘅表演嚟噶。咁於是乎咧，有一個導演就係負責劇場嘅部分啦。咁但係劇場嗰穿插嗰啲走位咧，又係有一個負責圖像嘅導演。咁但係頭先講咗係一個女人，可能喺唔同情況底下嗰種壓迫啊，嗰種嘅頭先話瘋癲嘅嗰個情況啦。咁其實係嗰個故事嚟噶嘛。咁又有導演專門負責串起嗰個故事。係三個導演合作，你諗下。 係嗰啲大電影嚟喎呢啲。 係啊，即係我哋平時拍 MV 可能揾三個 組嘅導演咁， 揾三個 camman 都難啊。跟住佢有三個導演咁樣，真係好厲害啦咁樣。咁但係其實講翻呢首歌本身啦，我必須要講，我覺得係做得 非常之好嘅，即係好嗰個程度係令我啲嘆為觀止，就可以原來《梁山伯與祝英台》嘅故事可以咁樣寫喎，咁樣啦。因為其實的而且確佢個故事本身嗰個嚟自嗰個脈絡咧，就係《梁山伯與祝英台》嘅故事。咁當中祝英台就係呢位費洛蒙小姐啦。咁當中其實講到嘅一樣嘢咧，就係嗰個女仔嘅價值。 系 佢点样可以揾到自己嘅价值？ 嗯， 即系开头嘅时候，你哋会觉得啊，佢男扮女装，就已经觉得佢不男不女， 嗯、 不伦不类。 系 即系但系佢只系想追求佢自己想要得到嘅一啲嘅地位、一啲嘅价值噶嘛。咁、 嗯、 但系已经不为呢个社会所容纳啦。咁样好啦，当佢嘅身份真正俾人揭露嘅时候，啲人就开始批评佢、 嗯：， 你系一个巫婆，你系一个坏人，我哋要烧死你。 哦 系啦，咁 OK， 咁佢做一个好乖嘅人，佢真係嫁咗俾人啦。之后佢发现呢，佢係连放风筝都淨係可以喺自己间屋入面放嘅。 系，咁屋企真係好大啦。 系啦，大呀、啊、因为佢录音都係喺返清风自己屋企呀，即係有返咁上下大先得啦，咁样。香港啲屋企就唔得啦，咁样。咁然之后亦都有一啲嘢，原来每一次有客人嚟到呢，呢个女仔就只係屋企入面嘅一件家私。 OK。 佢冇自己嘅咁样啦。咁反而最后嘅结局就係大家都知道梁山伯与祝英台最后係化蝶㗎嘛。 系啊系啊系啊。 但係最后呢个费洛蒙小姐嘅故事化蝶呢，对于佢嚟讲反而係一个自由嚟㗎。就佢想去边都得啦，唔使再混喺一个地方啦咁样。我觉得呢个如果係想搵男歌手去唱呢件事啊， 啊、 某程度上都 因为佢首先系本身切入点都系祝英台嗰个角色 咁，系啊，即系嗰种状态啦，咁样。咁然之后，其实我觉得呢个如果系一个lead in 嚟讲咧，系好成功嘅。 Yeah. 因为咧，我又发现咧，原来吴青峰又就嚟喺台湾开演唱会啊！系啊，我都就嚟黐线啊！其实嚟香港唔得咩？ 煩啲咯，而家 係啦，要隔離啊嘛，點解要咁對我哋咧？咁樣，咁然之後咧，佢嗰、那個主題咧叫做十六葉，葉係樹葉嘅葉啦，咁樣。咁我就睇到嗰個購票嘅過程咧，係非常之有趣嘅。佢要答十六條問題先可以有資格買飛，因為佢唔想炒黃牛啊嘛。 是是是是， 其實而家台灣非常之多買飛嘅方法都係咁嘅。例如我之前咧，我冇買嗰場，因為我知道我去唔到、 嗯， 但我有 friend 去試買嗰場嘅。曾經是蔡依林演唱會，都是要答了五條問題咧，你答啱好像是要九十分以上咧，先至可以俾你入去買飛噶。 哇！ 同埋咧，我想話俾你聽，嗰、那個一定是要 die hard 到不能的 fans 先答得中的問題。即如果你是黃牛咧，你想做呢一行咧，得咪輸啊！ 專業 係啦，温書啊！ 點知有人在網上啲討論區？放晒答案出嚟， 唔系即系因为其实系考完之后啲 fans 摆出嚟噶，然之后入面好多 fans 都话：，哇，玩嘢咩？就真系 fans 我都答唔到啊！嗱，因为佢我好记得有一条咧，佢系讲紧一个 MV 当中咧，佢到底系有九个造型定十二个造型定系八个造型？佢叫你讲佢有几多个造型？ 睇你点 define 咯， 冇人会俾你谂呢啲系 multi choice 嘅，就系、是、 答 essay 啊， 系咁样。跟住仲要咧，有一条问题系讲紧咩？蔡依林未有同以下哪一个男歌手合作拍摄 MV？ 系 之后你谂下，你要睇晒佢所有 MV， 你先可以答得到嘅问题。 哦， 系啦，咁然之后吴青峰呢一个咧，好似啊都系你十六条啦，你系要根据一定嘅分数，你答中一定嘅题数，佢先会开放俾你买飞嘅。 同埋變咗你買到飛嘅人真係好爭議，總之同埋可以威啊！我買到，你買唔買到？ 同埋好笑 嘅，你唔夠熟吳青峰咧。 同埋佢有分狀元，即係答咁幾多條問題係狀元，係榜眼，係探花，即係佢分曬 咁樣嘅折扣啊！ 係啊， 即係狀元就七折咁先算咁樣。 唔係折頭，係最高飛嗰啲，最高分嗰啲你可以買到靚啲嘅位。 哦。 有冇觉得呢个世界嘅运作 太有阶级观念咯？ 唔系啊，我觉得系好大压力啊！我都系想睇场音乐会轻松下啫。 我要考试， 要考试，我人生已经充满考试。 多谢黄牛啦，多谢啲黄牛啦，你哋 真系太夸张啦咁样。咁但系你要见到老老实实有得考都好过我哋呢啲连考都冇得考嘅人啦。 系啊，市场都入唔到而家。 系 。考试考到嘅， 我哋冇准考证， 好多嘢做唔到啫，你哋 真系，所以冇办法啦，咁样，所以 听下新歌先啦， 唯有听住新歌先啦， 唯有听住新歌先， 你都冇乜其他嘢可以做啦，系咪？ 系啦，呢首叫做 《费洛蒙小姐》。 费洛蒙小姐，费洛蒙，费洛蒙小姐，费洛蒙，费洛蒙小姐，费洛蒙。

你真係好啱睇 live 啊！你係而家對你冇得睇 live， 真係一個好屈就，好浪費咗你嘅才華，真係。但係中間聽到咧，都有一啲梁山伯與祝英台嗰啲好舊式嘅嗰啲嘢 VO 嘅部分啦。咁其實就係好耐以前咧一套邵氏電影，即係梁山伯與祝英台。咁當中嗰個作曲啦，周南平先生咧，佢嗰個黃梅調嘅嗰個氣氛嘅部分。 係。 咁十八相送嗰部分咧，就今次清風就將佢攞咗落嚟，即係冚落個故事度。 好有 feel 喎、啊！呢單嘢， 我覺得因為嗰啲部分咧，令到嗰時空穿梭嘅感覺好強啊！ 係啊， 即係點解突然之間翻返古代，一日都翻嚟？ 係啊，同埋係真係好 dramatic 咯、啊，成個你見到， 同埋你就見到喺一首歌當中咁多唔同風格嘅嘢咧，吳青峰都駕馭到啊！ 所以咧，有陣時我真係聽完呢首歌咧，我會覺得吳青峰而家係咪自己獨立嘅噃？定係有公司㗎？因為有陣時我會成日覺得咧，只要你對嗰個歌手咧有信心嘅話咧。你不妨俾个歌手去做啲可以跳出嗰个 formula 嘅呢个作品，呢首好明显唔系典型嘅歌啦，系咪？ 系唔系典型流行曲啦？咁 但系我觉得有歌手，如果佢有嗰个 vision 嘅话，佢系喺佢嘅 library 系应该有呢一类型嘅作品。 咁我觉得佢 即系唔系 exactly 同样突出嚟啦，即系有啲破格啲嘅作品。 咁我觉得佢自己不嬲都渴求呢啲嘢嘅。 Yeah. 其实我都期待呢一首会有得喺 K 房唱啊！我会净系负责中间黄梅调嘅部分啦。梁山伯部分，中间前后嘅部分同搵啲真系好识唱歌、好中意吴青峰嘅朋友去唱，而我就只系可以负责喺到中间嘅时候就梁雄啊，我就出嚟啦。所以我都觉得佢好玩嘅，唔系咩？ 不如你都系唱翻上次你介绍嗰首 我介绍咗好多 新人咧，上年嘅女新人余佩珍。嗰首我真系最中意，近呢半年你介绍嘅歌，我最中意嗰首。 有听众已经博士我哋揾翻即系嗰首歌嘅写法，同埋歌手名称嘅写法啦。咁我都好奇嘅，因为我知好多人唔中意嗰首歌咯。喂，你真系中意首歌啊？你中意首歌啲咩啊？跟住我觉得呢个 comment 真系讲得好好啊，疯狂得嚟带点温柔啊。系、 yeah. 啊，你唔讲以为佢讲紧我啊。 咁咧就头先阿琼就介绍咗， 好唔捧场啊！咩节目拍档？ 唔系啊，你咧你要记住， 得翻几集都唔肯听。 inbox 先人赞你就得噶啦， 唔系我知佢咪赞我。 做人最紧要系咩？做人最紧要系识得以唔系，做人最紧要识得以被害者嘅姿态出现。你公司好多同事都系咁噶，你身边好多人都系咁噶。正所谓咩啊？恶如泪。 艺高人胆大，份人真系系嘅，啱嘅。咁佢咪赞我，佢系赞余佩珍，系啦。 嗱，咁因为阿琼诶，嗰日你第一次播嘅时候咧，即系收到呢首派台作品啦。咁我听嘅时候，我唯一即刻谂到，我喺香港嘅音乐入边未揾到嘅，但我即刻 relate 到就系 Queen 啊，冇问题，就系佢哋嘅 Bohemian Rhapsody 啦，即系都系哇一个系哇。但系你好似坐过山车咁样嘅成个 arrangement 咁样，咁所以今日就唔播华语歌啦， 系 播首英文嘅作品啦。 Is this the real life? Is this just fantasy? Caught in a landslide, no escape from reality. Open your eyes, look up to the skies and see.I'm just a poor boy. I need no sympathy. Because I'm easy come, easy go. Little high, little low. Any way the wind blows doesn't really matter to me. Just killed a man, put a gun against his head, pulled my trigger, now he's dead. Mama, life had just begun, but now I've gone and thrown it all away. Mama, ooh. will you do the fandango? Thunderbolts and lightning, very, very frightening me. Galileo, Galileo, Galileo, Magnifico.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早前发出新规定，对于香港出口到美国的货品产地来源标签，不再容许香港制造的标记。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说，特区政府已经表明强烈反对，认为造成市场混乱，影响港美双边经贸利益，并违反世贸规定。他又说，今朝早约见美国驻港处理总领事，透过对方向美国贸易代表转交信件，要求美方立即撤回新规定。邱腾华又说，已经要求特区政府驻美国经贸办事处向美国政府相关部门提出类似的要求，并透过驻世贸代表向美方在世贸的代表采取同样的立场。他强调，希望美方改变做法，并将会视乎美方的反应，特区政府会透过世贸机制采取合适行动，捍卫香港利益。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本港新增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宗属于本地病例，累计有4984宗确诊个案。5宗的本地个案中，包括是住在屯门兆禧苑乐禧阁的一名10岁女童和一名48岁女子，两人都出现病征。据了解，他们是日前屯门都城餐厅确诊患者的家人。其余3宗本地个案，一宗和大围交通城群组有关，45岁男患者住在石硖尾村美贤楼，另外2宗涉及21岁男子和72岁女子，分别住在长沙环星月居7座和长沙环丽翠苑丽柏阁，2宗个案都和本地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至于4宗输入个案，患者分别由法国、英国、印度和菲律宾抵港，涉及3女1男。美国辉瑞药厂表示，公司正在进行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后期临床试验中，有志愿接种者出现轻微至中度副作用，包括是疲劳、发烧、头痛和肌肉痛等，部分人更加是发高烧。辉瑞说，目前未能够确定出现不良反应的志愿接种者是使用公司研发的疫苗抑或是安慰剂，但负责的一名主管说，如果独立数据检测委员会发现任何安全隐患，必定会通知他们。辉瑞早前招募29,000多人志愿接种和德国一间药厂合作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超过12,000人已经接种了第二剂，预料下个月会知道疫苗是不是有效。中印边境局势持续紧张，印度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印度军方加紧向中印边境地区运送物资，俾士兵渡过寒冬，并可能维持驻扎超过50,000名士兵，以应对中国军队的挑衅行为。报道说，印度军方近期几乎每日都会派军机或者是直升机运送粮食、帐篷、冬天的服装和燃料等到中印边境拉达克地区，做好充分准备。印度国防部长辛格早前在国会说，军方士气非常高昂，已经准备好迎接所有的挑战。又说，中方在边境部署大批的部队和武器，印度军方已经作适当的反部署，确保国家安全利益获充分保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大雨，星期五风势颇大和有涌浪，下星期初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25点，跌7点，总成交金额102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3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11点，跌1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73蚊，升5.6；腾讯控股534.5，升5蚊；美团点评248.2，升4.6；小米集团22.75升4毫，中芯国际20.25升7.1，比亚迪股份103.6升6.3，中国平安82.25升3.96，比亚迪电子39.1跌1.3，友邦保险81蚊跌8毫，京东集团298.4跌3.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24，瑞士法郎0.907，加元1.317，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33，新西兰元对美元0.674。日经平均指数报23475点，升20点。港金现价报1819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6.74美元，卖出1967.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导游站对开的第三四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嘅交通比较挤塞噶，车龙分别排到去鲤鱼门道近启田道回旋处，同埋将军澳道接近将军澳隧道嘅收费广场。咁就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导游站有意外，第三四线受阻，龙尾分别去到鲤鱼门道近启田道回旋处，同埋将军澳道近将军澳隧道嘅收费广场。咁另外再提提大家咧，较早前观塘线有关嘅信号故障系已经完全修复，咁列车服务系回复正常班次，唔再需要额外嘅行车时间噶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狮头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交通繁忙，龙尾近东山台。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嘅车龙排到窝打路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坪去元朗。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记得停车息时，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知兴字堂新闻报道， 政府向 N 无人士发放津贴， 成日话咩一无三无，我哋大学生先真系 N 无啊！你讲啊，防疫抗疫基金、关爱基金、强积金，有边一个我哋系有受惠噶？不过醒目嘅香港人、醒目嘅大学生总会搵窿路搵银嘅。想知我哋近零零后有咩门路？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二12至2师兄祠堂嘅新环节。师兄 major 咩？有我阿聪同阿一凌子维齐齐掘金。 政府现正为2020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 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这风也要追着梦不放手。 今天下午收到一个很突然的消息啊， 一切很洒脱，光随着洒落初衷。 黄鸿星小鬼离开了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怀念他做过的综艺节目的主持啦，而今日骚动音乐嚟到阿平嘅呢个部分，想话俾你听，佢都系一位好执着追梦嘅歌手嚟嘅。拣嚟佢自己填词嘅呢首歌嘅作品，歌曲名称《人类》。 宁愿逆着风，也要追着梦，不放手。一切很洒脱。光随着洒落是初衷，一直冲有没有尽头，这条路上坡有下坡没变过，看天空寂寞中星球，问自己这趟得到什么坚决的力。再极端的运气我也全奉陪，无法去撼动全世界，也要努力的让感动更纯粹，用尽全力追寻只想成为完整的人类。想追着梦别放手，你觉得洒脱其实很虚荣，从没说一直冲有没有尽头，这条路上坡有下坡，前进还是选择停留，寂寞撞心跳，问自己这趟得到什么，想太多，再远的梦都愿意追，再极端的运气我也全奉陪，无法去撼动全世界， 再一次见证人生无常的这个道理，希望我们好好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简历黄鸿星小鬼自己填词的这一首歌，当中讲到自己对音乐的梦想，那种很纯粹的追求来的。 从不曾放手是初衷。 且确是一个很难消化的消息。见到很多朋友都讲话啊，到底2020年会衰成怎样呢？希望大家一起渡过去。 往最长的公路上，我们都沉默不语，有些伤心藏得太隐秘，等待把回忆点亮，好像能看见黎明，在深夜里太耀眼的星星不适合聆听。阳光洒在车窗上，投射出你的剪影，有些再见说得太小心。有时候我也羡慕一转身就离开的那种爱情，人总是太贪心，学不会放弃。我要搬去看得到海的城市，给你写信，以为那是多么浪漫的事情。思念它会让人上瘾，我尽量不提及，你不必吝啬你的消息。去海边，那里很安静。 好多人不开心的时候，可能会选择去海边，去海边独自去思念一个人。第二首歌拣嚟郑兴最新专辑当中的作品《去海边》。 阳光洒在车窗上，投射出你的倩影。说得太小心，有时候我也羡慕一转身就离开的那种爱情，人总是太贪心，学不会放弃。我要搬去看得到海的城市，给你写信，以为那是多么浪漫的事情。思念它会让人上瘾，我尽量不提及，你不必吝啬你的消息。去海边，把心情还给你。搬去看得到海的房间，听你弹琴，发明一种没有输赢的游戏。我要站在灰色的马路上面，啊，听你说话和你游戏。除了海边，哪儿也不去。 拣嚟郑兴最新专辑当中的呢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去海边》。歌词当中讲到，我哋好似成日都太贪心啊，对于好多事情都学唔识放弃。希望去到海边，睇到海平静嘅状态底下，我哋可以放低心中一啲嘅重量，学识好好珍惜拥有嘅一切。海边另外一种嘅风味，转个身可能发现，咦，原来我哋需要嘅唔系好多嘅啫。 二月 ，No Palm Beach， 早起凉风白色，底下的夜色铁粉，你。说点大道理，曾经我们都同意，一无所有的提议。Free spirit， 在耳中喧闹，那 要走完了让爱都睡着，书越看越贵舍不得心个脾气，好几天拍越美景换一片 coconut trees、I'm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I don't need， 微信或微博注意不宁可当车好妈妈、I'm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I don't need， Big car, big house, luxury 塞满我的大脑里，带手机一把火色调棺材，再见了一生的爱。Una matata, my friend, don't let nothing hold you back。请你也抬头看看 ，What a starry night。有天我还会回来 ，There's something left。我早该知道，早该知道。有天我会没力气，醉到没有了意义。我早该知道，早该知道呀，早知道我的胜利只是你要的结局。Free spirit 在耳中喧闹，要走完了让爱都睡着。书越看越贵，舍不得心个鼻涕。好几天拍越美景，换一片 coconut trees。I'm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I don't need， 微信或微博注意，我宁可当车好妈妈。I'm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I don't need， big car, big house, luxury 塞满我的大脑里，带手机。 太俗气嘅嘢，我冇兴趣嘅。受之最新嘅派台作品，歌曲名称 Something I Don't Need。之后是他第六张个人创作专辑当中最后一首未在节目当中和你见面的作品，他是李荣浩。歌曲名称叫做《如果我是海》，都是讲一种的生活态度。海咁包容性好强，睇嚟李荣浩最新专辑当中嘅呢一首歌《如果我是海》。 刚刚站在一个苹果树上，这样思考的时候还能看看远方，还会叫着海带疯狂流浪，退潮时候也没恢复正常，要是算是能让春暖花开，我先聊一下让别再装逼那么丧，宣泄文章，越过世界有裙摆的重量。如果我是海，我就爱一个童话，为一个女孩硬把世界扛下来。有一天，有一天，人们会明白，人生和珊瑚一样，不需要灌溉。如果 弃的态度寻找流星、啊哦哦、把自己错过了小幸运却才发现周转不出去，注定是放手脚下步步无法前进、啊哦哦、是否太过自信 No I can't be your hero No I can't be your hero No I can't be总是好奇得不到的东西，为什么危险总是那么耀眼美丽？啊啊啊！心已经没有季节限定。啊啊啊啊！为什么总是不停购买最新手机？为什么看到红点总是想要停机？啊啊啊！是谁在强迫自己？ 帮你摆低一啲烦恼，拣嚟宇宙人嘅新歌，由当中得到一啲力量，摆低一啲烦恼。歌曲名称。先这样。 有时候我只想有一只手，总是在牵万人目光。有时候我只想做个傻瓜，总在沙漠随风飘荡。要做滴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总要感谢旋律还有故事吗？如果在一切总是这样。 烦恼系咁先，听日三点骚动音乐，我哋再见。 师兄祠堂新闻报道， 政府向 N 无人士发放津贴， 成日话咩一无三无，我哋大学生先真系 N 无啊！你讲啊，防疫抗疫基金、关爱基金、强积金，有边一个我哋系有受惠噶？不过醒目嘅香港人、醒目嘅大学生，总会揾窿路揾银嘅。想知我哋近零零后有咩门路？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二12-2师兄祠堂的新环节，师兄 Major 咩？有我阿聪同阿一凌子维齐齐掘金。